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李可， 我是浩兰。今天是2021年12月6号星期一，我们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3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9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9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9摄氏度。 再来关注路况，关注北京地区城中心联络线宣武门路口四个路口，长春街路口四个方向，复兴门内大街东向西方向，西单北大街临近胡同路口四个方向，菜市口大街北向南方向，崇文门路口北向南方向，交道口南大街南北双向，地安门东大街东向西方向，地安门外大街南北双向车多，行驶缓慢。明天是周二，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1和6，请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今日头条，北京昨日新增2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治愈出院1例。 京津冀三地热点，北京市今天向社会重点发布5个智慧税务业务应用场景。 天津地铁5号线南段终点李七庄南站明启开通。 河北菜价回落，叶类蔬菜降幅较大，背后原因几何。 国际电讯，美国一项最新研究显示，奥密克戎或含感冒病毒基因。 韩国奥密克戎毒株感染者升至24人，政府收紧防疫措施。 文体资讯，速滑世界杯盐湖城站，中国队获男子团体追逐第4名。 北京市文旅局发布50条北京优秀微旅行线路。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节目开始，首先来看京津冀地区疫情方面的最新消息。昨天0点到24点，北京无新增本土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无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新增2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治愈出院1例。 4号下午6点到昨天下午六点，天津市无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新增1例境外输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天津市重点推进老年人60岁以上接疫苗接种工作。专家提示，老年人如无禁忌症状，都应接种疫苗，绝不可存在侥幸心理。目前，天津市已完成绝大多数33岁以上人群的新冠疫苗接种工作，但仍有少部分老年人因自身身体情况和基础性疾病对疫苗安全性存在疑虑。专家提示，如果没有明确的禁忌症，老年人都应尽早接种疫苗，搭建自身的免疫屏障。我们一起来听天津台记者张清淼的报道。 第一针哈，北京生物的啊。 嗯， 您打完针之后，留观30分钟啊。 好嘞。 今天别洗澡，多喝水啊，注意保暖。 五号下午，在河西区马场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今年73岁的卢大爷，在老伴儿和社区工作人员的陪同下，顺利完成了新冠疫苗第一针的接种。他说，之前自己生病手术，现在病情稳定了，就赶紧来接种疫苗。河西区马场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郑华说，中心联合街道和社区，对确实到接种点接种疫苗有困难的60岁以上老年人提供上门入户服务。 帮助有意愿接种的老人尽快完成接种。 对于那些个有需求但是呢可能腿脚不便的人，我们进行入户的去接种移动队，然后呢每天派一组把辖区内的所有社区整个转了一遍，都进行了入户的接种。从接种到现在，有真正的就是像这种严重的禁忌的话，它的几率很小很小，老年人应该可以对这疫苗放心。 本市自今年四月份启动为60岁以上老年人接种新冠疫苗工作后，全市各区都在有序组织老年人进行接种。截至目前，绝大多数老年人已经完成接种，但是目前仍有少部分老年人对疫苗的安全性存在疑虑，认为接种疫苗可能会诱发或加剧其他疾病。对此，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张莹表示，疫苗的安全性已经得到科学的认证，老年人完全不必有这方面的顾虑。 昨天0点到24点，河北石家庄市新增一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这一病例是11月24号从高风险地区满洲里来石家庄鹿泉区人员，昨天被基本判断为鹿泉区发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的感染来源。 11月30号，按照疫情防控要求进行集中隔离医学观察，期间2次核酸检测均为阴性。12月4号上午转运至石家庄市定点医院。昨天根据患者核酸检测情况，结合临床表现和肺部 CT 检查结果，经专家会诊，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普通型。截至昨天24点，石家庄市现有确诊病例8例，现有转康复观察43例，现有康复出院17例。 再来关注全国其他地区的疫情信息。昨天0点到24点，内蒙古自治区报告新增本土确诊病例28例，其中呼伦贝尔满洲里市27例，新巴尔虎右旗1例，含4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其中呼伦贝尔满洲里市3例，新巴尔虎右旗1例，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2例，均在呼伦贝尔满洲里市。截至昨天24点，内蒙古自治区现有本土确诊病例360例，无症状感染者2例。 昨天0点到24点，黑龙江省新增本土确诊病例7例，分别是哈尔滨市南岗区5例，道里区1例，松北区1例，其中集中隔离观察期间发现6例，全员核酸筛查发现1例，当日治愈出院本土确诊病例2例，为黑河市爱辉区。截至昨天24点，全省现有本土确诊病例34例，现有本土无症状感染者1例。 目前哈尔滨市6个主城区第二轮全员核酸检测已经结束，初筛阳性感染者2人。为进一步及时发现和控制传染源，今天将启动第3轮6区全员核酸检测。 浙江省宁波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消息，昨天下午4点半左右，接到宁波市镇海区龙赛医疗集团例行核酸采样检测报告，一份1:10混采检测结果异常。晚上8点半，经镇海区疾控中心检测，其中1人初筛阳性，其余9人均为阴性，立即对该初筛阳性感染者排查样本进行复核，结果为阳性。同时对初筛阳性感染者同住家庭成员4人紧急排查采样。今天早上4点，核酸检测结果为2人阳性，分别为其母亲和妻子，2个孩子核酸检测为阴性。目前3例阳性感染者已送定点医院隔离治疗。 根据民航防疫规定，今起宁波机场出发前往北京的航班因公共安全原因全部取消，请各位旅客及时与航空公司沟通，妥善安排出行事宜。宁波机场温馨提醒各位旅客，出行前请及时关注实时的防疫政策，做好自身防护，并配合机场防疫查验工作，共同抗击疫情。 昨天0点到24点，云南省新增确诊病例6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4例，均为老挝输入，本土病例2例，现有境外输入确诊病例72例，累计确诊病例1288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1216例，无死亡病例。全省新增无症状感染者8例，其中境外输入5例，本土3例，尚在医学观察103例。 辽宁阜新对主动进行核酸检测结果阳性人员奖励2万元。 为提高阜新市新冠肺炎早发现能力，确保一旦发生疫情能在最短时间内控制在最小范围内，最大程度维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经阜新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研究决定，对主动进行核酸检测以及自觉身体不适、主动前往医疗机构发热门诊就诊并说明情况、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的人员，经核实后奖励20,000元。 记者从山东省卫健委了解到，山东省决定进一步降低县级以上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收费标准，单人单检收费标准下调为35元每人次，含检测试剂；十人混检和五人混检收费标准统一下调为10元每人次，含检测试剂。此项规定自2021年12月15号起执行，疫情期间有效。 下面来给大家介绍两个有关老年人接种疫苗的知识。一些老年朋友啊，会觉得自己平时身体倍儿棒，即便是不打疫苗，感染病毒也能用好身板给扛过去。跟您说啊，这种想法可要不得。没错，别说是咱老年朋友了，如果不接种疫苗，就连大小伙子也有可能出现重症的情况。咱可别拿这事儿去冒险。来，一起来听听专家解读。 身体没大毛病，感染新冠病毒能扛过去吗？ 这个方面呢，其实又是我们的理解的一个误区。通过我在各地这样的一个跑这个疫情，帮着他们做这个防控工作，可以看到很多的60岁以上的人群身体基础条件很好，没有慢性基础性疾病，但是在感染了新冠肺炎以后也出现了重症或危重症的这样的一些情况，甚至60岁以下的，我曾经在这个瑞丽，今年3月初的时候在瑞丽防控这个疫情，有一个缅甸人30多岁小伙子，他是从事货场搬运工作的，身体那是非常棒的，因为他是搬运工嘛，身体非常棒，但是在感染了这个新冠肺炎病毒之后，出现了重症一个情况。当时我们的临床的专家守护他，观察他3天3夜。才把他从这个危象的边缘给他抢救过来，因此不能够存在一个侥幸的一个心理啊，认为我身体很好，或者是说我这个平时虽然有点小毛病，但是我有治疗，我不那个接种疫苗，我自己能够扛过去。这个病毒可是不是说你能扛就扛过去的，因为它确实是病毒对所有的人在感染了之后，它是公平对待的。 新冠肺炎疫苗的安全性很高，不过可能还是有些老人想问问，这个疫苗接种有没有什么禁忌症呢？这方面专家也画了重点了，您只要记住下面这几个要点，就不用顾虑其他的方面了。 老年人哪些情况需要暂缓接种呢？ 通常情况下都是可以接种的，但是要注意有这么2-3点吧，它是不能接种的。除了这2-3点之外，绝对就是没有任何的禁忌了。这2-3点，第一点就是你现在正在疾病的这个发作期，比方说发热、咳嗽、感冒，我现在正在做治疗，这是不能接种。第二，我患有慢性基础性疾病，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高血压，之前用药物控制很好，很平稳，这是可以接种的。但是突然最近血压增高了，我增加药量了，我要去医院输液了，这是不能接种了。等到平稳了，我恢复到以前常规的用药了，这就可以接种了。第三点，我马上要做手术了，马上要做手，我预约了，下周我就要去做手术了，这个暂时咱们暂缓接种，等到手术之后平稳了，病情平稳了，我们再进行这样的一个预防接种。其实除了这3点之外，没有任何的这个绝对的这样一个禁忌症。当然有人说了，过敏算不算？你过敏是分很多很多种情况的，有的是吃东西过敏，其实对于这个新冠肺炎疫苗的接种是不影响的。还有的人是说我那个其他的，我用化妆品过敏，我这个能不能接种，其实也都不影响这个新冠肺炎疫苗的一个接种。为什么？因为你是有明确的过敏源的，而不是新冠肺炎疫苗，也不是疫苗引起来的过敏。所以最后一点，以前接种过疫苗出现过过敏或严重反应的人是绝对不能够接种疫苗的。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明天就将进入大雪节气了，天气呢也将越来越冷，逐步迈向深冬。这里也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风保暖。今天北京虽然是晴天，但是上午呢北风比较大，阵风大概在七级左右，下午风力逐渐减弱。预计本周北京冷空气较为频繁，气温整体逐步下滑。未来三天北京最高气温将不足10摄氏度，其中明天最高气温将降到9摄氏度，9号进一步降到6摄氏度。 同时呢，冷空气携大风也来袭河北省。今天早晨到7号，河北全省大部分地区最低气温下降3到5摄氏度。 再来关注京津冀三地交通方面的最新消息。今天凌晨，北京六环路道路病害处理工程顺利完工。本次施工通过采用单元化技术，在北京首次实现施工区域内当天开工、当天完工放行的目标。 记者从首发集团养护公司了解到，六环路是北京重要的货车通道和过境车辆绕行路线，受重载车辆的影响，道路出现了碎裂、网裂等病害。这次病害的处理工程从高古庄路段到刺猬河桥西，全长近50公里，共计处理路面病害 5.7 万多平方米，为最大限度地降低站路时间，施工首次采用单元式作业方式，将全线划分为多个100米左右的作业区，作业区内多工种同时施工，确保一次性完工放行，整体效率提升了 50% 以上。工程实施后，将有效地改善六环路路面的舒适度和平整度，提升安全性，将六环路的使用寿命延长6到10年。 天津地铁五号线李七庄南站将于明天起正式开通运营，乘客可以通过李七庄南站 BC 出口前往乘车，通过 B 出口入口前往玉水家苑。 李七庄南站是地铁五号线南段的终点站，每日首班车时间为早上6点，末班车时间为晚上的10点44分。乘客在乘车时可留意终点站和首末班车的时间调整，以免延误出行。截至目前，地铁五号线共有28个车站开通运营。 下面来关注社会民生方面的消息。第24届京港洽谈会开幕式暨京港合作推介大会今天举行，现场签约11个项目，签约金额折合 88.14 亿美元，涉及生物医药、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重点领域。我们一起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 丽泽商务区管委会与香港置地 在京港合作推介会上，两地现场签约11个项目，包括1个合作协议和10个投资项目，产业涉及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生命健康、新能源等重点领域。 让我们大家以热烈掌声祝贺项目签约成功。 其中，香港思谋集团作为全球智能制造领军人工智能企业，将在北京设立智能研发总部。香港思谋集团北京中心主任王树林介绍说，思谋将运用领先的超高清画质增强引擎加超高清视频分析引擎加超高清视频一体机加超高清视频云的解决方案，赋能北京冬奥会、文化旅游、智能城市、智能教育等领域。 依托首都的中心优势，吸引全球最顶尖的计算机和工业人工智能人才来加入，帮助我国的工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落地还有应用，很大一部分解决我们的卡脖子这些问题，就有助于芯片的缺陷检测，就可以很有利提高生产率。 而京港两地企业共同投资创办的北京未来氢能有限公司将重点针对新能源领域企业提供服务。公司总经理苏化表示， 研发基地线落在未来科学城，因为未来科学城集聚了一些人才，尤其氢能人才，我们是希望在氢能的发展过程当中呢，追分力，打造碳中和、碳达峰的实施的组成部分。 此外，通过签约，京港两地将共同开拓市场。其中，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和香港贸易发展局签署了合作协议，围绕共同搭建京港视听交流合作平台，将充分利用香港优势，促进北京视听企业加快走出去等等。北京市投资促进服务中心大型活动处处长孟凡勇介绍说，本次签约总金额折合美元 88.14 亿元。 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今天向社会重点发布5个智慧税务业务应用场景。其中涉及增值税发票网上申领、定制e服务专属税讯服务、在线导办、二手房交易智能算税和智能退税自动到账。这些便民举措将大大优化办税缴费环节，节约办税成本。

近日，市民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北京丰台区蒲黄榆第一小学南侧道路人行步道局促，造成机动车道人车混行，影响周边居民的出行。一起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姚百言的报道。 临近蒲黄榆第一小学的桃阳路路段，双向机动车道长100米左右，宽大概7米。机动车道中间和两侧都设有白色隔离栏，道路北侧人行步道宽不足1米，步道上还有电线杆、行道树等。附近多位居民告诉记者，这条路无论是人行道还是机动车道通行都十分不便。居民魏先生告诉记者，造成居民出行困难的原因有两个，首先是几年前在道路北侧的人行步道上，蒲黄榆第一小学圈占了长50多米、宽8米的空地，建起了停车位，如此一来，人行步道上只能容下1人通行。魏先生说， 蒲黄榆小学私自搭出这个停车位，占了老百姓的出行便道，非常的不方便。 记者在现场看到，在蒲黄榆第一小学校门两侧的人行步道上，学校用围栏圈起了两片区域。另外，魏先生告诉记者，原本是为了道路通行方便而架设的隔离栏，却加剧了道路拥堵。 办事处为了这个挡住小商贩经商，他们到处安这个护栏，这个护栏呀，这挡住没挡住小商贩，挡住老百姓的出行了。 由于人行步道过于狭窄，再加上隔离栏的阻隔，行人较多的时候，大家就只能在机动车道通过这段路。多位附近居民向记者表示，希望道路通行状况得到改善。对于这段道路存在的交通问题，记者向属地丰台交通支队方庄大队反映问题，工作人员表示， 一个是栅栏的事儿，这我们可以报我们交通科。如果要是说拓宽道路的事儿，我们只能跟办事处反映情况。 之后，记者向属地丰台区东铁匠营街道办事处反映问题，工作人员表示， 我们先跟相关科室核实一下这情况，然后也跟领导报一下。 不过截至发稿，记者还没有收到回复，希望相关部门倾听百姓的呼声，尽快推动问题解决。事件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继续关注。 覆盖天津市全市农村地区的旱厕改造是方便百姓、改善环境的好事，也是一项涉及供水、排水、厕污、厕具等多方面改造的系统工程。但实际上，因为部分设施的不合理或改造项目缺失，造成一些村庄改造后的护厕并不能完全发挥作用，让这项好政策打了折扣。我们一起来听天津台广播新闻记者吴宇斌的报道。 位于保里区牛道口镇的岳家庄村是一个人口约2000人的村庄。据了解，按照天津市打好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3年作战计划，岳家庄村在2019年就启动了污水管网和护厕改造工程，不仅新建了化粪池和排污管道，还安装了全新的厕具和水箱。按理说，居民早该用上干净方便的水冲式厕所，但实际上，大多数村民家中的厕所里仍然要摆上一个水桶。虽然在护厕改造时配套了水箱，但由于并未连通自来水，村民家中的水箱实际是无法直接使用的。记者在采访时发现，有的护厕水箱早已落满灰尘，有的干脆被拆下来扔在了院子里。对此，记者联系了牛道口镇镇长郭敬超，他表示，根据改造标准，院内的水源连通并不在硬性的改造范围内。今年以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连续关注本市厕所革命的改造成果，从九月至今，先后走访了蓟州区、保里区、武清区、静海区等主要涉农区，发现了蓟州区王各庄村厕污高度低，保里区上庄村和武清区耿庄村的厕具和化粪池改造标准被降低，以及静海区多个公厕以维修为名长期废弃等多个问题，并推出了多篇报道对问题进行曝光。目前这些问题有的已经解决，有的经过多轮沟通，当地仍在协调推进中。对此，杨淑文表示， 我们相关部门啊，要不断的提升为人民服务的理念，不能说我这项工作我按照上级的要求我的工作做了，我们得站在群众的角度去看我这项工作完成的怎么样，群众是不是满意，群众是不是认可我们政策所追求的目标才能够实现。 十月份受不利天气等因素的影响，河北省及全国蔬菜价格大幅连续上涨，其中菠菜等叶菜价格涨至10块钱以上，直逼肉价。进入12月份，记者采访发现，河北省各地及全国蔬菜价格大幅回落，叶菜价格降幅较大，那这背后又有哪些原因呢？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今日特价大白菜9.91元，小白菜、小油菜3块2把。 12月1号，记者走访省会生鲜超市，发现目前的蔬菜价格回落，大都比较亲民。其中十月份长至肉价的菠菜价格降幅明显。省会某菜店老板蒋先生： 我太便宜了，原来最贵的时候40块钱，现在卖4块，之后批发3.5块。大白菜便宜了，白菜那时候都2块多，现在1块。这个蘑菇降的多，那时候蘑菇都9块，现在降到3块了。西红柿、黄瓜差不多，那时候黄瓜也卖上价5块多，这会上价4块多，也便宜一点。葱便宜一点了，那时候零售是6块，现在卖5块。 在承德宽广超市内，瓜果蔬菜鲜嫩诱人，大多蔬菜价格也出现下降，尤其是此前比较金贵的叶类蔬菜。承德宽广超市双百店店长季春晓： 现在的菠菜是4.38块一斤，茼蒿咱们之前是6.98块一斤，现在也是4.58块一斤，包括咱们的娃娃菜，前几天可能是4.7块一包，现在咱们也是达到了2.8块一包，然后价格幅度下降的比较明显。 记者采访了解到，目前我省市场上有很多南方运来的蔬菜，因此供应充足，价格回落。菜商蒋先生： 那在广西那边运来的蔬菜就便宜点，因为他们那边不用棚子，在这里便宜它就是多了。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哎呦，小苏啊，我又被罚了呀！ 拿我看看，这上面不是写了吗？你这是机动车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未停车让行的交通违法行为。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是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鸟翔。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当车辆进入人行横道区域之前，遇到已经进入人行横道而且没有闯红灯的行人即将通过时，车辆应当停车让行。 那这个没有礼让斑马线要怎么处罚呢？ 这不单子都写着呢吗？交管部门将对违法行为人依法处以200元罚款，记3分。 哦哟，好的呀好的呀。 服务员，点菜。 哎呦，您好，您几位？ 2位。 那您点点什么呢？ 我点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煮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猪排、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什么罐野鸡、罐鹌鹑、卤什件、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鱿鱼、清蒸哈士马。 先生，您吃得完吗？吃饭可不是灌口，少点不浪费。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日前，美国研究人员发现，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有至少一处变异，由一种特殊基因片段导致。研究人员发现，这个基因片段未在先前发现的几个版本新冠病毒中出现，却是其他多种病毒和人类基因组所有，其中包括导致普通感冒的冠状病毒 HCoV-229E 和导致艾滋病毒的 HIV 病毒。 研究人员认为，这一基因片段可能会令奥密克戎毒株逃脱人体免疫系统攻击，这意味着奥密克戎毒株可能更易传播，但传染者的症状更轻，甚至无症状。这篇研究报告2号在美国一家分享科研信息的非营利组织网站上发表，未经同行评议。 当地时间5号，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主任柯林斯表示，奥密克戎有极大可能不会成为最后一个出现的新冠病毒变异毒株。柯林斯表示，奥密克戎是迄今为止专家见过的拥有最多突变数量的变异毒株，与原始版本的病毒相比，奥密克戎大约有50个突变。 当地时间6号，据韩国卫生部门通报，截至当天0点，韩国境内新冠变异病毒奥密克戎毒株感染者数量已升至24人。其中，京畿道鞍山市的一名中学生在参加完位于仁川市的教会活动后，被确诊感染奥密克戎毒株。 这名学生所在学校因此决定暂停教室内授课，全校转为网络授课，到本月15号。 随着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的不断出现，韩国舆论担心这种毒株正蔓延向全国各地。为防止奥密克戎毒株扩散，导致本就已经形势严峻的疫情面临失控的危险，韩国政府决定暂停此前宣布的按计划恢复日常生活的与新冠共存防疫模式，收紧入境政策以及日常防疫措施。 一名泰国卫生官员6号称，泰国报告首例新冠病毒变异株奥密克戎感染病例。报道称，感染者是一名美国公民，于11月29号从西班牙抵达泰国。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12月6号称，日本一名有纳米比亚逗留史的10岁以及以下儿童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正在确认其是否感染奥密克戎毒株。据报道，这名儿童为新冠变异病毒奥密克戎毒株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 日本媒体6号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随着日本政府收紧入境防疫政策，以遏制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首相岸田文雄的支持率攀升。读卖新闻民调发现，岸田内阁的民意支持率从一个月前的 56% 上升至了 62%， 89% 的调查对象认可政府现行的疫情防控措施。 全球多地陆续报告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后，岸田11月29号宣布原则上停止外国人入境，预期重新封国大约一个月。次日，日本报告国内首例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是一名同月28号抵日的纳米比亚外交官。日本国土交通省11月29号要求国内外航空公司暂停赴日国际航班机票新预约，此举引发诸多抱怨和批评。3天之后便撤回这一禁令，岸田就政策招致混乱道歉。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从去年4月到今年4月这一年的时间，美国药物过量致死人数首次超过10万人，较上一年激增了 28.5%， 超过了同一时期车祸和枪击死亡人数的总和。数据显示，芬太尼的非法滥用是导致死亡人数上升的主要原因，而这一问题的背后与越来越多美国人患有抑郁和焦虑等心理健康障碍有着密切关系。 美国医学网站最近发表的一项旨在揭示新冠肺炎大流行与心理健康之间联系的研究表明，疫情期间抑郁症变得十分常见，近一半的美国人报告在疫情的第一年出现了新的或持续性的抑郁症症状。有研究表明，抑郁症是心血管疾病的一个重要风险因素，如果人们因为疫情而变得更加抑郁，几年后可能会看到更高的心血管疾病发病率。此外，也有研究表明，抑郁症会导致中风或死于心脏病的风险增加。 新冠疫情重创世界经济之际，全球军火销售有增无减。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定于当地时间6号发布的报告显示，全球领先的军工企业去年连续第6年实现销售增长。德新社、法新社援引报告内容报道，全球排名前100的军工企业2020年销售总额达5310亿美元，同比增长了 1.3%。 这100家军工企业有41家为美国企业，2020年销售额共计2850亿美元，同比增长 1.9%。 全球排名前10的军工企业中，前5名均为美国企业。报告说，全球军火生产一定程度上受到疫情影响，2019年至2020年利润增长显著放缓。不过，由于各国政府对武器及相关服务的持续需求，军工企业总体而言受疫情冲击不大。 日本经济产业省近日表示，受新冠变异病毒奥密克戎毒株的影响，国际原子能机构将延迟派调查团前往日本，对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放计划进行安全性评估。 国际原子能机构调查团原计划于12月中旬抵达日本，受疫情影响，12月将以召开网络会议的形式代替实地调查，调查团赴日时间可能调整到2022年1月以后。 韩国交通部5号发表声明说，2022年年底前，韩国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电动汽车充电桩数量将增至1000多个。这项计划旨在满足消费者对电动汽车和充电设施不断增长的需求。韩国政府计划在2030年前向市场供应450万辆纯电动汽车和氢燃料电池汽车。 今年一月到十月，共计87.2万人次使用韩国高速公路充电桩，超过2020年全年的70万人次。为满足市场需求并开拓新业务，韩国多家大型炼油企业已在旗下部分加油站增设电动汽车充电桩，其中有公司部分加油站安装快充充电桩，30分钟内可为一辆电动车充80%的电量。 埃及旅游和文物部5号发表声明说，来自西班牙的考古队在埃及明亚省拜赫奈萨考古区发现了两座距今超过2500年的墓葬，并出土两具口含金蛇的人类遗骸。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秘书长瓦奇里在声明中说，墓葬历史可追溯到古埃及第26王朝。 此次发现的两座墓葬中，其中一座发现一口棺盖为女性形象的大型石棺和两具人类遗骸，遗骸口含金蛇。初步研究表明，这座墓葬在古代曾被打开，旁边的一座墓葬保持完好，一直处于封闭状态。考古团队将其打开后，发现一口棺盖为男性形象的石棺，并出土400余件彩色小雕像及饰物等。考古挖掘工作目前仍在继续，考古团队将对金蛇遗骸展开进一步的研究。 追逐冰雪冬奥梦想，关注赛事最新动态，冬奥和体育资讯。 相约北京2021至2022国际雪联跳台滑雪洲际杯和北欧两项洲际杯的比赛在张家口赛区的古杨树场馆群圆满落幕。两项赛事共有84名国内外运动员走上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的赛道。他们对雪如意有着怎样的评价呢？我们一起来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徐真的报道。 国家跳台滑雪中心的主体建筑设计灵感来自于中国传统事物如意。跳台环形顶端、赛道剖面线形和底部看台与如意的曲线完美融合，因此也被形象地称作雪如意。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是北京冬奥会标志性场馆之一，也是张家口赛区工程量最大、技术难度最高的竞赛场馆。雪如意的饼身有两条赛道，分别是长度110米、落差135米的大跳台和长度106米、落差115米的标准跳台。在5号晚上进行的跳台滑雪洲际杯第二个比赛日，女子个人标准台的比赛结束后，获得第6名的中国运动员李雪瑶以云采访的形式接受了记者的提问。请您谈谈在雪如意的赛道上比赛的感受。 这次我们从国外回来，场地觉得特别的舒服，比国外的要舒服，而且我们这些女孩适应的都比较快，然后在这儿的状态也比较好一点。我觉得从这个助滑道到这个着陆坡，这个坡度什么的，对我来讲我觉得都挺舒服。 几位外国运动员也在采访中谈到了在雪如意赛道比赛的感受。男子个人大跳台的参赛选手罗马尼亚运动员米特洛凡表示，赛道很好，景色也很优美，这是一个非常适合跳台滑雪的赛道，来到这里很开心，比赛的组织工作也做得很好。 国际滑联官网消息，美国当地时间5号在盐湖城进行的2021至2022赛季速度滑冰世界杯分站赛男子团体追逐比赛中，中国队获得第4名，以不足一秒之差与领奖台擦肩而过。主场作战的美国队夺得冠军，并以3分34秒473的成绩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比原先荷兰队保持的世界纪录快了0.21秒。 男子500米第二次比赛中，中国选手高廷宇由于2次起跑犯规被取消成绩。在本站的第一次比赛中，他曾滑出33秒965的好成绩，获得 B 组第一名，成功升入 A 组，是冠军的有力争夺者之一。然而第二次比赛被取消成绩，意味着下一站世界杯比赛他必须再从 B 组开始征战。 随后进行的女子1500米比赛中，中国选手韩梅滑出1分53秒710的个人最好成绩，获得第14名。速度滑冰世界杯接下来将于10号到12号转战加拿大卡尔加里，进行最后一站分站赛的比拼。比赛结束后将根据积分决定北京冬奥会速度滑冰项目参赛名额的分配。 随着北京冬奥会的筹办，不仅让带动3亿人参加冰雪运动成为现实，也改变了很多人的人生。来自河北张家口的谢婷今年35岁，她曾经是当地滑雪场的一名保安，主要工作是开着雪地摩托车接送滑雪受伤的游客。而现在她已经是一名雪上技巧的国家级裁判。她说正是冰雪运动给她带来了更精彩的人生。我们一起来听央视新闻的报道。 我叫谢婷，我们老家是张家口市崇礼区黄头镇崇仁，家里人祖祖辈辈都是以务农为生，一个偶然的机会进了雪场工作，做了一名保安。当时最主要是痴迷滑雪，中午不吃饭，一天就知道滑练，两三年以后几乎就没有了。 接着走， 当时大家对滑海教练都没有兴趣，觉得滑海教练又危险，挣钱又不多。我是第一批滑海教练，2015年申办冬奥成功以后，崇礼各个雪场开始爆满，民间的大众比赛越来越多了，比赛多了以后滑雪裁判需求也很大，然后我们作为教练，雪场推荐我们考了河北省一级裁判员，想参与冬奥会必须是国家级裁判才可以，所以我不断的学习，积极的参与全国各类滑雪比赛，积累了很多资材经历。经过培训考试，在2020年，我终于成了国家级裁判，可以在冬奥会资材工作。你看我从一个农家子弟到国家级裁判员，滑雪真给我带来了不一样的精彩人生。 北京时间今晨，在斯诺克英锦赛决赛中，24岁中国选手赵欣彤打出一杆破百和6杆破50的佳绩，最终以10比5战胜比利时选手布雷切尔，捧起自己第一座3大赛奖杯，同时创造了斯诺克一项新历史，成为首位在3大赛中夺冠的90后球员。 这个冠军不仅让1997年出生的赵欣彤成为自2011年以来最年轻的英锦赛冠军，而且获得了下个月举行的斯诺克大师赛资格。对于中国斯诺克运动来说，这座冠军奖杯同样值得庆祝。赵欣彤是丁俊晖之后仅有的第二位捧起英锦赛冠军的中国选手。 2021至2022赛季中国女排超级联赛第一阶段的比赛落下帷幕，在14支参赛队中，唯一保持全胜的天津渤海银行女排以 A 组头名跻身第二阶段的 C 组，球队将于12月15号第二阶段 C 组首轮对阵深圳女排。从昨天开始，各参赛队进入为期10天的联赛间歇期，期间将进行本赛季中国排球超级联赛女排全明星赛。 全明星赛将于12月11号、12号在广东江门体育中心举行。本次全明星赛仍然采用空场封闭的形式进行。全明星阵容分为红队和蓝队，分别由天津女排主教练王宝泉和江苏女排主教练蔡斌带队，每队各由14名选手组成。 2021年浙江平湖当湖十局杯 CCTV 电视围棋快棋赛昨天诞生了新科冠军，中国围棋第一人柯洁九段直白击败党亦菲九段，第一次夺得这项赛事的桂冠。对于今年在 LG 杯、农心杯、三星杯世界大赛表现不理想的柯洁来说，这个冠军也能给自己提升士气。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由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的亮北京文旅消费领风者对话暨2021北京优秀微旅行线路发布会昨天在线上召开。活动现场，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发布评选出的50条北京优秀微旅行线路，对提供优秀线路的设计者授予北京市优秀微旅行达人称号。 据了解，此次评选出的50条北京优秀微旅行线路包含城市副中心微旅行精品线路6条，北京精彩夜游线路5条，会馆有戏微旅行线路5条，北京建筑主题线路4条，北京网红打卡地线路6条等精选线路。具体线路信息大家可在文旅北京公众号查询。 第二届好汉杯八达岭长城文创大赛终审路演活动举行，87个参赛项目逐一登场角逐。本次大赛共征集到来自全国的优秀创意作品2257件，其中文旅融合赛道18个项目进入决赛，最终长城数字藏品项目荣获文旅融合赛道一等奖。 本届大赛作为2021年北京长城文化节亮点活动之一，决赛采取展览、路演、投票的方式进行。比赛期间，在八达岭文化街区万达广场展出各具特色的优秀入围作品，吸引了来自景区和商圈游客的驻足围观。其中令人震撼的长城纸雕书、延庆特色美食涮饭、长城主题口罩等优秀作品收获了广泛好评。 随着冬奥临近，北京市民也举办各种文化活动迎接冬奥会的来临。昨天，奥运村街道发起三大系列助力冬奥线上线下活动，数万居民以双奥之地的东道主之姿共迎冬奥。相识冬奥、文明接力系列活动开展一起向未来手势舞接力以及 VR 闯关活动，让奥运村邻里身临冬奥天唱园，了解冬奥会，一起通过文明行动助力冬奥会。 相会冬奥、文明共创系列活动开展文明手绘及文明海报征集活动，并将这些内容制作张贴在宣传栏及楼门，引导更多的居民文明助力冬奥。相守冬奥、志有可为系列活动开展共建移动博物馆、恭迎八方来客以及文明三个一行动，通过宣讲、宣传、视频接力的形式，引导每个人都成为冬奥志愿者。 记者今天从北京市文化馆了解到，2021年首都市民系列文化活动一起向未来首都群众精品文艺节目展演日前在首都图书馆举行了闭幕式。来自北京各区的多支群众文化团体创排了家国情怀、冬奥等多个主题的作品。 2021年首都市民系列文化活动包括舞动北京、歌唱北京、戏剧北京等多个板块。在本次展演中，基层文艺工作者还依托冬奥会口号推广歌曲《一起向未来》，创作了合唱版本，目的在于让更多的市民百姓传唱冬奥歌曲，参与冬奥文化活动。 昨天，北京宝瑞营2021秋拍于北京亚洲大酒店开启预展。本次秋拍含古董珍玩专场和中国书画两大专场，近470件艺术品亮相，其中徐邦达珍藏《赵孟俯》《梭林兰亭》《宋拓》《李秀碑》《八大山人》《松露图》等重要的拍品均将上拍。此次秋拍预展将持续到12月7号，于12月8号举锤。 读红色经典，展时代风采。天津出版传媒集团第二届新媒体融合出版大赛决赛日前举行。本次大赛参赛作品共57件，其中荐书主播作品18件，荐书短视频作品21件，有声书作品18件。 有声书作品是本次大赛的新增项目，参赛作品有原著朗读、讲书、广播剧等引人入胜。荐书主播们通过朗诵、舞蹈、模仿秀、脱口秀等多种形式分享心得，亮点频出。短视频作品有的采用了手绘内容引入图书，有的用默片形式荐书，有的加入了 3D 动画，网感十足。 永远的双奥之城，北京奥运遗产全记录，特别报道。 接下来请听系列报道《永远的双奥之城》，今天请听志愿服务精神接棒传承，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由北京体育广播记者傅立采制。 到时候比如说你志愿服务，你肯定不能走得过快或者过慢， 是要求的是1分钟120步，也就是说1秒2步。 前两天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奥林匹克公园公共区志愿者专题培训在北京邮电大学举行，本科生杨璐作为公共区的通讯志愿者听得非常认真。 培训中我还是收获很多的，在这个冬奥会中我特别希望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可以在自己相对应的服务领域内发光发热，做好一名志愿者该做的所有事情，具备的所有能力。 而在上个月北京